他国的探讨。但我却爱每晚每早专心去工作不探讨，在这里我是将会长到老。曾在这都市编织我历史，凡城里充斥营业内都市缤纷里靠倚，怀念这真挚。但你说闭上眼倒数，匆匆这刻已不算早，听说你要作应遇的恶宝，在计算你那处束缚，天越大酒会更会草，微笑说要我听你的劝告，难极也一试，不需要教义磨练你心智，无论要一试，他乡有故知陪伴你从此。 人生路，爱恨最深，已到灭。